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大家好，我是康妮。康妮，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学中文的朋友，包括在我们中文播客的网络上面啊，很多都会经常讨论你是学简体中文还是繁体呀，然后哪一个更好啊，或者说反正都有很多自己的意见啊。对的。那对于我们自己中文是母语的朋友来说啊，不管是大陆这边还是香港台湾的，我们对于 简体字和繁体字好像就觉得是特别平常的，就是你从小就学了某一种，对吧？对，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反而没有像这个后来学中文的朋友会那么重视，那么注重这件事儿啊。对。那么当然了，当一个从小学简体的人和一个学繁体字的人见面啊，我想他们真的要聊起来的话呢，也有挺多的东西可以说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课文呢，就要来看一看简体字和繁体字 繁体字在中国人眼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先来听听今天的课文吧。哎，真头疼，都是简体字。不会吧，看繁体字才晕。 台湾很多人说简体字简直就是破坏汉字结构。大陆也有人嚷着要恢复繁体字，不过简体方便，容易写容易记。 据说扫盲多亏了它。再说几千年来汉字一直在简化啊，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总体趋势就是从繁到简。嗯，也是， 现在想改回繁体也没那么容易。 简体字是50年代开始推行的吧？是1956年审定通过的，后来出版了简化字总表，这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简化不是乱来，是有一定规则的。我现在也摸出点规律来了，比如困难的难是用又代替了那个复杂的偏旁，邮局的邮是换了个简单点的声旁，有的保留了原字的轮廓，比如我爱你的爱，有的是取了原字的一部分，比如学习的习，对吧？没错，其实很多简体字早就在民间流行了，从来的从和众人的众 就是笔画简单的古字，专家的专和东方的东是从草书来的，还有就是把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皇后的后和以后的后合并。我最摸不着头脑的就是把几个意思不同的字合并，头发的发和发财的发居然一样。可能你习惯了，觉得繁体表意清楚些，看繁体我没什么问题，要我写就玩完了。 像龟这种字就别提了，差不多有20笔，我可不想画一只大乌龟。现在用电脑打也没什么，像新加坡那样写简实繁也不错，书法的话还是繁体才算艺术。哈哈，我们也别穷讨论了，快点看书吧。 还有康妮，里面这些规律你摸出来了没有啊？ 有的已经摸出来了，就像用比较简单的偏旁去代替比较复杂的偏旁，平时用到的比较多。 对，那我们两个都是学简体的，但是呢基本上繁体字都看得懂啊。 对， 你是怎么会看得懂繁体字的？以前我有专门的去学习过，但是对于一些结构相近的话，我可以一看就能明白是什么字。对，就是毕竟它是同一种文字嘛，就虽然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我们总能猜出来或者能感觉到 一点，对吧？对，首先这个简化的规则其实也有一定的规律的。 那我自己呢是小时候通过接触港台的流行文化，什么卡拉 OK 啊，还有一些小说啊，就慢慢就懂得看繁体字了。有一些人啊会一直觉得繁体字才是真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以他们嚷着要恢复繁体字啊。 嚷着要恢复， 嚷的意思呢就是大声的去说，提出一些意见。总让我觉得这是小孩子啊，他如果想要得到一些东西，达到目的的时候，他就会嚷着我要买玩具，我要吃冰淇淋， 对，跟爸爸妈妈嚷着要去买些东西。 那这个字表达的就是你非常的希望达到某一个目的啊，这叫做嚷着，提出你的要求。那其实简体字呢好处当然就是很简单了，所以学起来也很容易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进行了这个扫盲运动，那么 简体字对于扫盲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对， 扫盲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盲字的意思呢是说对一些事情不太了解。 其实就是盲人啊，就是眼睛看不见，从这个字面的意思过来的是吧？ 对，那么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呢，有些人对文化不太清楚，有很多人呢不识字，那么这些人就叫做文盲。 那么扫盲呢，就是要把文盲都 清除掉。 对，好像扫地一样扫掉啊。扫盲就是要让大家都识字，认识字，对吧？ 对。 那现在其实扫盲的运用范围也很广啊。你对于某一件事不了解，比如对于体育，我说我看不懂什么足球比赛啊之类，也可以说那你要去扫盲，对吧？ 比如说你对法律不了解，也可以是扫盲 啊，扫法盲啊那样。那其实中文呢还有汉字一直是在改变的啊，简体和繁体也不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对吧？ 对。 那康妮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文的这个汉字的演变吧。 那么我们今天对话里呢也提到了一些演变的过程。首先最早的呢是从甲骨文开始的。 甲骨文就是写在这个动物的壳上面，所以叫甲骨文， 写在龟甲和兽骨上面的文字就叫做甲骨文。 乌龟的壳还有一些野兽的骨头。 对的。 那甲骨文是可能最早的一种比较成体系的汉字是吧？ 对，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 哎，那甲骨文的字体啊，或者看上去比较像画画，我觉得。 对，是一些象形文字。 这个叫象形文字，就是通过一个东西的外形， 对一些简单的符号来记录一些事情。 所以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看甲骨文是看不懂的，基本上。 对。 那么后来又演化成经文，经文这个和甲骨文很像是吧，但它是写在青铜器上，不是写在那个动物的骨头上面的。 对，它们的功能和一些字体的形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哦，那经文是写在什么东西上面的？ 经文呢是写在青铜器上的。 那为什么要叫经文不叫铜文？ 因为以前呢我们把铜叫做经，所以写在这些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就叫做经文。 啊，那后面呢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有一种统一的文字，就是篆书的出现了。 对，当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以后呢，他就开始推行统一的文字。那么后来就形成了篆书。那么这种文字呢和现在的文字比较相近 啊，所以我们去看篆书的话呢，有一些还是能看懂的啊。 对， 你刚刚说到秦始皇推行这种文字啊，其实推行这个词经常是被用在政策上面，对吧？推行某一种政策啊，就像对话里也说到的，推行就是把推广和执行这两个词 结 合 起来。它也就是在广泛的比较普遍的去推行。 所以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简体字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差不多50年代开始推行的。 对 吧？那我们还是回到从前吧，看看在这个篆书以后啊是形成了哪一种字体呢？ 是形成了隶书。 啊，隶书经常看到什么刻在图章上面的是这个字体啊。 对，它也可以刻在一些木简上面。 那么隶书好像在笔画方面啊，把以前篆书比较圆转的那些笔画呢改为比较方的，对吧？ 对，一横一竖比较明显的 啊，这样书写起来呢速度也就更快了啊。 对，也容易书写。 那么再后来呢就是形成了一种非常漂亮的字体叫做楷书。 对，我们很多书法用字的话就是用楷书这种形式。 对，好像刚学写毛笔字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临摹啊，都会照着这种楷书写，因为它一笔一划非常的清楚， 而且非常的工整漂亮。 对，这种叫做楷书。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从甲骨文、经文，然后篆书、隶书、楷书都是一系列汉字的演变过程啊，那可能要听好多遍才能搞清楚当中的关系是吧。那其实这些知识啊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懂的，我觉得绝大部分都不知道，我自己以前就不清楚。 对，可能只有一些文字学家们特别去钻研这些知识。 但是呢你要认这个简体字和繁体字啊，时间久了自己会摸出一些规律。 对， 对吧？摸出规律。 对，首先这个规律的意思呢是说一些事物的共同的特点。 啊，那么比如说简体字繁体字，如果你知道一些规律的话呢，意思就是通过这一些比较少的规律你可以认识很多的简体字和繁体字。 对的。 那么摸出规律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摸的意思呢，它是说尝试着去了解，去做一些事情。 哦，就是摸索， 对 吧？ 那么我开始我不知道，经过一些努力之后，我就摸出了一些规律。 哎，康妮啊，这里是摸出规律，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用法叫做摸不着头脑，又是这个摸啊。 对，摸不着头脑这个用法意思呢是说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嗯，但是它不可以就用这个肯定的语气，对吧？你不能说我摸得着头脑， 没有这种用法。 嗯，固定的一个搭配啊。简体字和繁体字真的挺复杂的，但希望大家不要摸不着头脑啦，去尝试着摸出一点规律吧。所以我们现在再听听今天的对话。 哎，真头疼，都是简体字。 不会吧，看繁体字才晕。 台湾很多人说简体字简直就是破坏汉字结构。 大陆也有人嚷着要恢复繁体字，不过简体方便，容易写，容易记，据说扫盲多亏了它。再说几千年来汉字一直在简化啊，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总体趋势就是从繁到简。 嗯，也是，现在想改回繁体也没那么容易。简体字是50年代开始推行的吧？ 是1956年审定通过的，后来出版了简化字总表，这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简化不是乱来，是有一定规则的。 我现在也摸出点规律来了，比如困难的难是用又代替了那个复杂的偏旁，邮局的邮是换了个简单点的声旁，有的保留了原字的轮廓，比如我爱你的爱，有的是取了原字的一部分，比如学习的习，对吧？ 没错，其实很多简体字早就在民间流行了。从来的从和众人的众就是笔画简单的古字，专家的专和东方的东是从草书来的，还有就是把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皇后的后和以后的后合并。 我最摸不着头脑的就是把几个意思不同的字合并，头发的发和发财的发居然一样。 可能你习惯了，觉得繁体表意清楚些，看繁体我没什么问题，要我写就玩完了。像龟这种字就别提了，差不多有20笔，我可不想画一只大乌龟。 现在用电脑打也没什么，像新加坡那样写简实繁也不错，书法的话还是繁体才算艺术。 我们也别穷讨论了，快点看书吧。 哎，康妮啊，其实今天的对话里面呢还有一些词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想问你的一个就是玩完了。玩完了，就是对话里的一个人啊，他说哎呀，有些繁体字你看这么难写啊，让我自己去写的话真的是玩完了。他的意思就是完蛋了，是吧？ 对，就是什么事情失败了，惨了。 嗯，这也是挺北方的一个用法啊。 对的，比如说我们要考试了，那么考试玩完了 肯定不及格，是吧？我曾经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数学经常不及格啊。但是呢，学好语文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很多地方啊，像新加坡教小孩子是写简识繁，写简识繁。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哎，看到四个字呢，大家会自动联想到是成语啊，但这个并不是成语， 对， 是吧？ 这是自由的一个组合。 嗯， 也就是说， 我们拆开来一下好了，写简 就是写简体字 啊，识繁， 那去认识繁体字。 嗯，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像我们在大陆也好，或者香港、台湾，可能教育里面并没有教你写简识繁两种都教，但是呢，你接触的多了自己也就会了，是吧？摸出一些规律啊。康妮，你自己的名字有没有繁体字啊？ 有的。 这三个都有吗？ 对，我还曾经去写过这个繁体字。 哦，那有没有算一下会多花多少时间？ 很复杂，其实我现在去写我都不知道，只有看着字典我才会写出来。 那今天在讨论页把你繁体字的名字写上去吧。 好的，非常复杂。 嗯，跟大家对比一下，我是最简单的，我的名字两个字都没有繁简体的区别啊。哎，所以你看也挺好玩的，有些字呢我们就把它简化了一下，有简体字，但是呢有一些文字就保留原来的，可能已经很简单了，是吧？哎呀，今天真的是越说越搞不清了，好像啊，还是多去看，多去接触一些繁体字、简体字。那我们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次再见， 再见。